报告给阿比莫内克。那时，厄贝德的儿子加阿尔和他同族的人迁徙到舍根，舍根的居民竟信任了他，他们便到田间收葡萄、榨酒、开庆祝会，到他们的神庙里又吃又喝，也咒骂了阿比莫内克。厄贝德的儿子加阿尔说：“阿比莫内克是谁？我们舍根人是谁？我们竟该服侍他，岂不是耶路巴尔的儿子和官员泽布尔该服侍舍根的始祖哈摩尔的后人吗？我们为什么要服侍阿比穆雷克？恨不得这百姓交于我手中，好把阿比穆雷克除掉。我要对阿比穆雷克说，等派你的军队出征吧。”泽布尔城卫听到厄贝德的儿子加阿尔的话，大发愤怒，遂打发使者去见在阿鲁玛的阿比莫内克说：“看，厄贝德的儿子加阿尔和他的同族人来到舍根，挑唆全城反叛你，所以现在你和跟随你的人夜里要起来埋伏在田野间，明天早晨太阳一出来就攻城。当他和随从他的人出来抵抗你时，你看看怎样好，就怎样对付他。”阿比莫雷克遂同所有跟随他的人夜间起身，分作四队，对着舍根设下埋伏。当厄贝德的儿子加尔出来站在城门口时，阿比莫雷克便与随从他的人从埋伏的地方出来。加尔一见这些人，就对泽布尔说：“看，有人从山顶下来。”泽布尔回答他说：“你看见山影，误以为是人。”加尔接着又说：“看，有人从高地出来，又有一队人巫师向树道上前来。”泽布尔对他说：“现在你的口在哪里？不是你曾说过阿比莫雷克是谁，要我们服侍他？这不是你所轻视的人吗？现在请你出去攻打他吧。”加尔就在舍根公民之前出去攻打阿比莫雷克，可是阿比莫雷克一追及他，他就在他面前逃跑了，直到城门有许多伤亡的人。以后阿比莫雷克回到阿鲁玛，泽布尔将加阿尔和他的同族人赶走，禁止他们住在舍根。第二天早晨，人民到田野里去，有人告诉了阿比莫雷克，他于是把自己的人分作三队，叫他们埋伏在田间。他自己溃放，当他看见百姓从城里出来，就冲过去击杀了他们。当时阿比莫雷克与跟随他的军队冲过去把住城门口，而另两队冲向田间的众人杀了他们。那一天，阿比莫雷克整天攻打那城，把城攻下，杀了城中的居民，把城拆毁，撒上盐。舍根碉堡里的人听见此事，就躲到巴尔贝利特庙里的地穴里。有人告诉阿比莫雷克，人民都聚集在舍根碉堡内。阿比莫雷克和跟随他的人就上了扎尔猛山。阿比莫雷克手里拿着一把斧头，砍了一根树枝，拿起来放在肩上，然后向跟随他的人说：“你们看我做什么，你们也赶快照样去做。”于是众人都各砍了根树枝，随着阿比莫雷克把树枝堆在地穴上，在地穴上点了火。于是舍根碉堡里所有的人都死了，男女约有1000。此后阿比穆雷克往特贝兹去，安宁攻打特贝兹，也占据了那城。在那城中有一座坚固的碉堡，该城所有的公民男男女女都跑到那里躲避，关上门，上到碉堡顶上。阿比穆雷克来到碉堡前攻打，当他走进碉堡门口要放火焚烧时，有一个妇人抛下了一块磨石，正落在阿比莫雷克头上，打碎了他的头盖骨。 他急忙喊叫替他执戟的少年，向他说， 拔出你的刀杀了我吧，免得人讲论我说一个女子杀了他。 那少年就用刀刺死了他。以色列人一见阿比莫雷克死了，各回了本家。于是天主报复了阿比莫雷克对他父亲所行的恶事，因为他杀了自己的70个兄弟，并且天主也把设根人的一切恶行归在他们自己的头上。这样耶鲁巴尔的儿子约堂的诅咒也应验在他们身上。